下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，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，在你怀中被爱占有，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，变得好富有，

心跳进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乎你。也许你并不是我唯一的伴侣啊， 感情一点也没有看清，其实从来不曾怀疑而来到这里，早已给你我全部的心，难道能够把一切证明？你真的明白何为真心？也许你 期待你给的关怀，不断去猜你心态。潮水间把车抱递过来，奇怪，谁也没说明白，仿佛礼物先别拆，偷偷享受暧昧的痛快。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weed，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。